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现在介绍上边的第四课，这个第四课就是灵甫迦叶，现在是第四啊。一个是领迦叶，第二是辅迦叶。领迦叶有两，一领迦叶，第二是心相啊，一个是心相体性啊，第二是命领业。现在是第一，上面介绍到于20年中常令除分，这个在天台教来讲，20年就是罗汉教。一般来讲嘛，就是罗汉十二方等吧，这20年专门为这个二乘人所设施的20年，除见思细论之分。过了20年以后，就过世以后，性相体性出入无难，然其所指犹在本处。过了20年到什么时候了？过了罗汉时，就是方等时。二乘人证了小乘果以后，他就堪任坦合，就是可以能够接受被坦合。贪就是贪吃，喝就贪偏吃小啊，这贪喝。没有证小果的时候是不行的没有见过享受，他生烦恼。到了方等会上因为他已经得了偏真涅槃这个一日之价。佛给他说小乘法，他就是按照小乘的方法去修，不错，真实不虚，我确实证了小乘果，证了涅槃果。那么现在到了法华会上，跟大乘菩萨说大乘法，也不会虚妄的，一闭不虚，这个叫做子，穷子啊，相信他的父亲，上来跟我说的没错啊，我是得了好处的，我现在跟我说大乘法也一定不错，所以佛。小的这个二乘人见思和已经断了，闻大乘他不生诽谤心，无漏根力。什么叫无漏根呢？二乘人所证的这个果，那就是无漏。无漏是不漏落于三界生死根力。能够对大乘微微生解，你看这个小乘人由小向大，逐渐逐渐地对大乘教才能够接受，一下子接受不行。这个叫做复信子。这个心相体性，父亲的心跟这个子之心，这个两个心呢，父亲也相信老子了，老子也相信儿子了， 这这个性相体性啊啊，什么这个体性大，像我们平常所说的哎体贴入微啊，啊入处无难，大乘看小乘，这是等于出啊，这个小乘进入大乘呢谓之入。那现在呢彼此都相信，你相信我相信我了吗？这个入处就没有困难了，入处无难呐。说上来你看看那个穷子见到大富长者，见那个尊特身他就害怕，此地见着强取实作。到了方等会上呢，这个态度就好了啊，断了见字后以后再闻大乘教，见尊特身啊，这个尊特身就是圣应身。这个应身有两种，一个是烈应身，一个是圣应身。烈应身就是那个丈六老比丘像啊。既然讲圣应身是专门给予化他的啊，到了方等会上也还要被呵斥，既见大又见小，所以在这个方等会呢，这个天台教讲啊，叫做四教并谈啊，有大有小。说大乘就见尊特身，说小乘就见这个丈六老比丘像啊，这个呢这就出入没困难啊，都可以，我小也能够是我老本行的，大嘛我现在也逐渐也能接受了。虽然说没有疑难，先给他说小他已经证了小果，这不怀疑了。那个说小不骗我，说大也一定不骗我啊，虽然没有疑难呢，但是呢他还有一个智情没断啊，还认为这个大乘是菩萨的事儿啊，不是我们这个二乘人的智力啊所能够达到的，那是菩萨的事儿啊，我们是二乘人啊，不错啊，我们也承认那个大乘是好的，但是我是二乘人，我就最愿意做二乘啊，我心甘情愿。不肯灰心向大啊，故所以说然其所指犹在本处，他我还在住在小乘上。你看这个众生这个发心呐、什么样人都有啊，什么根基都有啊，你不能怪啊，众生有种种根基嘛，你就我这个人身体也不一样啊，你们怕冷我就怕热啊，你们开这个空调老把一个枫叶老朝上口，我就怕热，我坐在这儿我什么事不做我他就出汗你叫我怎么办呢？不能衣服脱光了，光不伸出来总不行吧？你们怕冷，你就穿棉袄去吧，是吧？你看这个学佛法的根基也不一样，千差万别，什么样人都有啊。众生有种种机，种种因缘，这我们都要了解，不奇怪啊。一直证了小果了，到了方等会上二乘人也闻大乘法啊，他那是个菩萨的事儿，不跟我们的关系，跟我不关系，我还是这个只素草男，就是犹在本处。 下边而是而是顿耳时，世尊呢、啊、那世尊是一句话啊，这个弟子传的叫世尊啊，这个四大弟子领写的就称世尊了啊。他说儿时长者有记，自知将死不久，欲穷子焉，我今多有金银珍宝藏库盈溢，其中多少所应取予汝悉知之，我心如是，当提此意。所以者何啊？今我与汝便为不义，亦加用心，无令漏失。现在长者年纪大了，年纪大都要死了，要死了啊！这个家业怎么办完呢？要扶家业啊，扶家业，先要命之家业啊，要叫这个穷子，这个小的这个啊，究竟我这个啊，这个大夫长者啊，有多少家业啊？等于说是叫要交给他了，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嗯，交给他。长者有记，这在什么时候呢？啊，譬般若转教时，过了方等时以后，嗯，啊，方等时嘛，要按照一般的讲法呢，是八年，物换十二，方等八。到了这个般若时，般若时间最长有22年的，般若叫做转教时。那么这个般若经怎么这个转呢？多半都是释迦牟尼佛命令弟子代为说法的这个转教啊，不是佛直接说的。将死不久，过了般若时，就到了法华时了。这法华涅槃时，法华会上释迦牟尼佛就宣布了：“啊，如来不久将入涅槃呐、啊！将死不久，有几则应佛的生命，不是我们众生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什么生命？这是？”我们这个凡夫的众生，六道的众生也有生命的啊，有长有短，嗯，但是我们比如说拿人类众生来说，这个生命从怎么来规定呢？就是你这个一期的果报了了，那这个命就没有，就死了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一期的果报啊，年代那有大有小嘛，人家年龄也有大有小啊，一期的果报啊，这个叫做生，一期果报结束了，那叫做死。佛以什么为生呢？要就佛本身讲，佛是没有生死的，唯度众生故是有生死。众生有机，它就应，应就是生啊。众生的机没有了，机没有了就叫细化啊，这个细化呢，那就叫死啊。这如来这长者有记，自知将死不久啊，很快就马上到了法华会上啊。法华会上，释迦牟尼佛就宣说啊，如来不久将入涅槃。法华涅槃是一个时间说的，那个涅槃经就是一日一夜说的啊。 你看看那按照我们这个经典，我说《法华经》说了8年，当然不止这个7卷啊，在印度把《法华经》记至巴黎，翻译到中国来的《法华经》只有7卷呢。而《涅槃经》是在一日一夜间说的，翻译我们到中国来有40卷，有这么讲36卷啊，那个翻译本不一样。众生有机，福就摄应，谓之生；众生机尽了，福就细化，就谓之死。啊，自知将死不久。欲穷子言是告诉这个穷子说了，说我今多有金银珍宝，这个金啊，譬如中道实相之理，银呢譬喻小乘这个偏真之理，理没有什么多少的，理有什么多少呢？啊，要是才有多少，理是一合相。那么理虽然没有多少，可入理之门就多了。所以说涅槃真法宝，众生从种种门入。大说那有4门，空门、有门、一有一空门、非有非空门，啊，那个再详细说呢，一门当中有种种门。所以说呢，多有金银珍宝，啊，比如说这个《般若经》中啊，讲这个空，那个空嘛，就是一个空嘛，空还有什么东西呢？它有18空的，啊，18空是破众生的18智住，啊，这个法智，空是法，啊。众生也有法啊，也有这个法治啊，18空，一切法门都是珍宝。仓库仓辟定门啊，就是183脉，库譬如慧门，就是18空境，定慧仓库包藏一切禅定智慧，无所缺少，故称为藏库盈溢。其中多少这个法，我们这个《法华经》这方便品啊，开权显实啊，有广说有料说，广开三显一，有料开三显一。广说那就是多，料说就是少啊，这是广料二门啊，就是法说当中也好，譬说当中都有广都有料。所以经中说了，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应知广料相。那么众生的根基不一样，有的众生呢欢喜广，有的众生欢喜料。你比如我们中国人呢，就欢喜料，什么都欢喜简料。而《大智度论》有1000卷的，罗什法师翻译，这翻译到中国人都有100卷，那100卷还嫌多，还嫌多，最好呢，念佛是谁就4个字就够了，啊，那简料再简料了。所应取语啊，这个取语，自性谓之取，化他谓之语啊。对于法来说，皆如是。大品经中说，如当为菩萨说啊，故愿汝悉知之。这个汝悉知之啊，这是个譬喻啊， 所以这个到了二圣人到波到了波若会上称为转教时，大家知道什么叫转教啊？佛赐命二乘人为菩萨说法，这就是转教。那么他既然转教，他也不知道这怎么转教呢？他怎么知道的？他经常在法进入方等以后，他经常呢听到佛给菩萨说大乘法。他虽然认为这个是大乘是菩萨的事儿，与他自己不关心，他也经耳入心呐、他晓得个菩萨的事儿我晓得个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参禅的念佛的法门我不晓得一点，我也晓得一点呢转教。我心如是，当体此意。这个我心，就是用这个譬喻灵解呢，我就是指这个佛佛的心如是。那你这个儿子的心也应该如是啊。一佛如众生如一如我二如，这个我心如是。佛以般若为心般若就是智慧，般若无知，无所不知。照一切法空，我们常常引这个心经的语言解释这些个道理恨甚般若波罗蜜中时，那是用智慧照的。五问皆空，五问皆空就是诸法体一切法空。经我一如，变为不异。这个不异有三种意义，一个呢是加倍另说，故于与佛说不异。二乘人给菩萨说法，一个是自己经常听到佛给菩萨说法，这是一个。但是真正要是代表佛给菩萨说法呢，一个是受佛的教赐，受佛的教赐就是受到佛的加倍既然受的佛的加倍，那就跟佛说的是不一没有两样啊，这叫做不异。第二不异，诸法皆如，如故不得一所谓善机如如来如亦如无二如。第三，今日始悟父子田性本来无异，已经定了父子了，我是你的嗲嗲，你是我的儿子，那还有什么两样呢？那就定了天性了儿子跟老的有什么两样呢？这是讲这个命令家业。下边，儿是穷子，既受教赐。灵智重物，金银珍宝寄诸库藏，而无吸取一餐之意。然其所指故在本处，下列之心亦未能舍 长者有病，将死不久，要扶这个家业啊，扶这个家业，一嘛要交呢，要交家呀，你个家不交，他怎么领呢？啊，交虽然是交了，啊，你是儿时穷子，既受教赐，啊，领之终物就是领家业，有金银珍宝，啊，记住库藏，哎。而无吸取衣餐之意，他认为呢，这个是我是个穷小子，我是来打工的，虽然你跟我客气，认我做儿子，他自己这个下劣之心呢，什么叫下劣之心呢？我还是个穷小子，你是个大富长者，这个怎么说？他这个下劣之心呢？他有这么个，不能舍。然其所指犹在本处啊，无吸取，譬如善机啊，就是徐福提呀，虽说薄弱，自谓我无其犯。执本处者仍然保守自己的小乘的果证，没有舍下劣之心呢，是虽然持小，未及回心向大。那个二乘人呢，那他也是个人呢，也是人，这个有人嘛就有感情，在方等会上受这个弹劾，你说老是老被人家骂，自己不难以为情嘛，这个迟小，他自己感觉到啊，你看那个菩萨多好啊，功德无量，上求下化，他说我这个人呢，保果不浅，但念空无相无作。他从内心上看呢，他感觉自己惭愧，虽然惭愧，他我就认为我就是这样子的，我就是推下去了，你管我好不好呢？我就这样子，也持小，也有持小目大，持小目大，这就是说对于大乘的善根呢，已经开发了。已经开放了。所以有人问，二乘人到了般若的时间，密得别意，显没有，密有啊，就是通过转教，经过坦和，持小目大，这就是接受大乘的这个基础，这个大乘的善根呢，从这里发出来的。无心吸取，故云它是密得别意啊，而不是闲得了。闲得就开成显实了，所以这个工作呢，留在法华会上。现在呢，已经到了般若会上了，就是从这个四大弟子灵解佛啊，为师施权救度二乘人的这么一个全过程。这个上来，灵家业啊，下边呢这个辅家业，辅家业第一是正辅家业，第二得复欢喜。正辅家业领上面的所车。即等次大车，这两个意思，这是父敬少时，父至子义见以通泰，成就大志，自必先心，临欲终时而命妻子，并会勤作，国王大臣差吏居士皆系以祭， 既自宣言，诸君当知，此是我子，我之所生。于某城中舍我逃走，临平辛苦五十余年，其本自某，我命某甲，系在本城怀忧颓靡，忽于此间欲会得之，此是我子，我食其父。今挪所有一切财物，皆是子有。先说出入，世子属之，就翠纳啊。这里经中讲啊，富经少时，富者是在也啊。从了欧韩二十年处分啊，到了方等弹劾，般若领教啊，领教以后呢，富经少时。这什么时候呢？还没说《法华经》呢，没说《法华经》，在说《法华经》之前，正说这个《无量义经》的时候，啊，这个富经少时，因为这个时候呢，时间呢，《无量义经》它设在《法华》一时当中。时间很少啊，说这时间没有法华经说八年啊，说无量义经已入无量义处三入无量义处三昧，在这个时候，在法华之前，听佛说无量义经，这个无量义呢，就是从一法生无量法，无量法就有无量义。既然无量法是从一法生，那么想来想去，那个无量法归到什么地方去呢？无量还要归一啊，啊。我们平常讲这个口头禅，这是万法归一，还是万法归一，不错，万法归了一，那么一归何处呢？哪个能回答回答这个问题啊？啊，是万法归一，一归何处？这个问题呢，如果你找不到正确的答案，就在这个地方就得到答案了。四大弟子，这不声闻中啊，经过方等般若，快要说法华经了，先听这个无量义经。这个无量义是从一法生的，从一法生无量法，就有无量义啊。啊，你说这个无量义，这个无量法到什么地方去啊？啊，你说这个话怎么解释法的呢？应该国海古彻因缘的啊，无量法从一法生，那么无量法还要还原啊，任何事情它都有个还原。众生从做众生开始，他也要还原呐，啊，这个还原在我们宗门下呢，那就是本来面目，他本来面目，说从无量法上，无量义无量法应该还入一法，还入一法。还若依法呢，要到法华会上啊， 正式开宣显实的时候，现在是说无量易经是法华的一个浅方便啊。他的这个二乘人呢、啊、人毕竟是个虽然他的执着心重，在逐渐呢也给他打开来啊，说这个到了这个时候，这个心呢见你通泰啊，故得大乘即发呀。大乘的即不发是不能够进入法华的啊，大乘即发，所以说过无量易经，佛开始就说法华经了啊，这个二乘人呢是从来没有听过的，感觉到诧异啊，所以有惊疑，蒋费摩多夫饶那么叫惊疑啊，他们还有一个三情三执四情，发愿三情名为自闭先心，司令所车意也。临幼中时，这个底下这个文呢是父经少时，父之子意见以通泰，成就大智，自闭先心。临幼中时而命妻子并会勤作，国王大臣刹利居士皆系以记，记自宣言，如君当知，此是我子，我之所生。于某城中舍我逃走，灵品辛苦五十余年，这个地方刚刚已经读过了啊。说下文当中呢，如来不久将住涅槃呢，就是指这个将住涅槃，就指这个法华时啊，命其子二万佛所啊，这个大乘的，你看这个这个法华会上二乘人，从什么时候种的这个大乘的善根种的呢？二万佛所啊，那经过多少劫下来了啊，经过多少劫，中间退大向小，一路到法华会上，到了释迦牟尼佛，这一次成道啊，经过五十，还有经过五十，佛所受化之人，大计既然成熟，所以十方云集啊，说法华会啊，临幼中时啊，这个临幼中时就是在说法华经的时候啊，而命妻子并会亲住，这个并会两个字啊，一直贯穿到亲住国王大臣刹利居士，都是并会之众。什么叫个亲住？亲住是最亲的啊，最亲的，这是近亲。住呢就是同一住类，指十方法身菩萨啊，你看到了法华会上也有四众呢，有当机众，有影响众，有借缘众啊，还有有四众啊，果王不但是会人啊，还要会法， 一切顿戒诸经当即义务啊，尼克夫说给大乘菩萨给大乘根基的人呢说十二部教，给小乘人说呢说九部修多罗。嗯，诸经你看看释迦牟尼佛这个说法49年谈经300余回，说的都是经书啊。我们那个大龙藏经，龙藏有7000-8000卷的啊。这个佛的经教每一个部每一部经名字也不一样啊，当然李相说的教理呢也不一样，这步步不同啊。华严经就是华严经嘛，法华经就是法华经啊，般若经就是般若经嘛，啊，不一样吧？那个啊，这个叫做果。哎，他各个经呢都说我这个经是诸经之王。我是法华经，你看是法华经到底下，哦，诸经之王。那那个华严经也讲诸经之王啊，嗯，十大弟子个个成第一，嗯，这叫做果王，啊，并会亲住，果王，都含第一。这什么叫都含第一呢？它意思上就是说呢，每一个教都称级设教的，故称为第一。如果你这个教再好不称级，它也成不了第一啊。这是一个道理。还有一个道理，到了法华会上啊，这个法华会也是释迦如来的极刹，也是十方诸佛的本质，就是法华经。这个法华经之王，什么叫王呢？王一切经啊，都归法华经所统领的。说是法华经是实，是圆顿教啊，那么这个其他的教呢是渐教啊，是全。没开的时候这么讲啊，开了以后开全显实啊，一切经都是实，这叫做王啊，这叫做果王。那当和尚小鸡头都能够成佛，那个佛的教不成佛吗？不成佛吗？啊，说叫做啊，并会勤住果王。等教菩萨为大臣，十地菩萨为刹利，三世心菩萨为居士。皆系已记，都于法华会，啊，记字宣言呢？记字宣言呢？就是这个佛嘛，啊，大佛长者，诸君当知啊，这是正是戒会父子啊，此是我子，我之所生，这个佛之所生。久远以来了，久远以来了，是于某城中舍我逃走。这个某城中呢，他没有指明是在哪一个城中，因为这个法华经只有7卷呐，要是在印度，那个、说8年呢，那多了。或许呢，某城这个名字是有的啊，那个素是因缘。譬如过去在大同智胜佛的时候，啊， 也是给石罗王子弘经，也是给这个二乘人，在那个时候呢就种这个大乘的种子。后来嘛，退大向小了，这个舍我逃走啊，你这个睡大向小，并不是说我不发大心了，正小乘果的向小就求小乘，修小乘法，这一逃走麻烦了，所以呢，就入生死了，临病辛苦50余年，在六道轮回当中，这个50余年，系在本场怀有推米，本城，这个本城是什么地方呢？这个本城是佛所证的这法身地，法身是本有的，本城，佛在法身地上，继而常照，是大慈大悲，所以是忧怀怀忧推命。佛做什么事情？佛没得别的心思就像我们众生一天到晚造业啊，佛呢一天到晚就是想度众生，是怀忧推命，大悲故怀忧，推米嘛就是关机呀，护于此间欲会得之。怎么欲会的呢？大机发了，机缘成熟了，感应道交了，故称为欲会得之。此事我子，我是其父以下，正是福给家业，上面是领家业，现在呢是辅家业，经我所有一切财物，这个财物就是大乘的万恨万德。二乘人呢，他也不没有妄恨，他也不发菩萨心，他妄什么恨呢？他不度众生，哪里有那么多的功德啦？所以福果上，福的果地上所有的那个万恨万德，都是在因地之中发菩萨心度众生之所成就。今我所有一切财物皆是自由，那个佛众福自己证得的怎么称为自由呢？这是要教理上讲的，佛要是不说，哪个晓得我自己有佛的智慧功德啊？受佛的教自己最晓得啊，释迦牟尼佛的菩提树下不是成等正觉啊，不是说的吗？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个叫做皆是自由，懂不懂啊？这个叫做皆是自由。那么这个皆是自由呢，就是教给他将来也要像佛一样拥有佛的智慧功德，这个叫做皆是自由。你就是法华会上，你给你受记做了佛以后，你还要发菩萨心呐，还要长时间的修菩萨道呢。虽然如此， 但是一切众这个你福不说你不晓得的啊，这就是开示悟入佛智之见。先说翠那世子所知，下边是段啊，世事穷子闻复此言，既大欢喜，得为曾有。而作是念：我本无心，有所希求，经此宝藏，自然而至。这是得复欢喜，得到大富长者扶给他的家业，当然欢喜了不求自得，这还不欢喜啊？二圣人从上来，在这个乌行会上，发小圣心，20年除细论之分。这本心呢，是不求大成的，不求成佛的，他也不求这些个家业。大富长者这个金银财帛藏库充溢他也不求的。那么过了乌行会，到了方等会上，被弹劾，他心里向来感觉是惭愧，我不如菩萨啊，这个耻小。他虽然耻小尽管耻小呢，但他是不放弃这个小。我尽管晓得我这个不如菩萨，不如菩萨嘛，你就赶快急起直追吧，发大乘心呐。小菩萨嘛，他不求啊，仍然还在这个老地方，只诉本处，还在本处。这是到了方等会上的不求乌行会上不求，方等会上不求这个这不是呢，不是我本无心有所需求吗？乌行会上不求，方等会上不求，到了般若会上，虽然领知的就是转教，自己认为不是我自己的本分事儿，那是菩萨的事儿，所以他不求看看乌行不求，方等不求，到般若他还不求，他还待在这个老地方。如此不求而今自得自得嘛就是领家业了。金瓷宝藏自然而至，这个是生欢喜心，得未曾有这个欢喜的原因呢，有远有近。如果不是最初叫他除细论之分与一日之驾也没有后来的信相体性，为福为业辅财，从三藏断见识烦恼以后，方才堪认闻大乘经教，受这于这个净明就是方等会上的这个帷幕会上那个二乘人那我们就我们在旁观着看看呢，就蛮难为情的。叫你去跟老居士看病去，你喊这么也不行，那么也不行，多难为情啊！看病怎么都这个本事 庸作曲价即是远游，体现为之即是近游。啊，这是生欢喜的原因。嗯，又前来引诱辟中，一共有两意，一则是齐教陵始自道术中其出宅，第二呢是曲艺陵始自华山中其思进。今于灵府辟中亦有二意。这个呢就是讲这个教理啊。探灵慈悲四位调熟啊，四位啊，汝位，这个汝位呢就是华严会上二乘人有眼不见舍诺身，有耳不闻圆顿教，无罕先给他正晓，到了方等坦合，到了薄弱转教，这四位调熟。第二是领辅财啊，领这个辅财究竟一位。哎，怎么就究竟一位啊？你跟我此时我子啊，我是其父啊，这个究竟一位啊，这个味道就是一个味道了，不然的话你这个五四时的味道就不一样。远近始终何论无畏，为什么呢？既显旁人，旁人所说，上来不是既显旁人吗？一个是既显旁人，后来嘛是密显二人。这个旁人是什么人呢？譬如华严经圆顿教，这个教在释迦如来一代十教之中是最初的，华严最初三七日嘛，这个旁人譬如牛，天台讲叫五十，讲五位，这个五位就是佛这一次到我们人间来现八相成道啊，最初呢不到世间来不做什么事，不做生意，不做买卖的啊，一生一世就是说法的，说法就讲这个法位，这个位呢有五位，一个是汝位，一个是落位，一个是生疏位，一个是熟疏位，最后呢就是从牛身上挤出来，刚刚挤出来这个奶，那个乳呢，这个生乳生的，是吧？这个华严这个教是最初，旁人呢，譬如那这个牛，啊，那个奶从哪出来的？牛身上出来的，啊，譬如牛。所说的教譬如汝位，这个汝位呢就是对于二乘人说的啊，二乘人说的，为什么呢？二乘人在这个华严会上他是有眼不见有耳不闻呐，全生的，完全是生的啊，完全是生的。这个所谓的生呢就是这里根基生了啊，你不是这个大乘根基，所以成为生的，比如说你这个小学生，小学生你不是大乘根，不，你不是大学生根基啊。这个小学生跟你说大乘，所以跟你说大学的课程，你是不是全生的？你什么也不懂，啊，这叫做生的。佛说华严经，二乘人也是的，不懂啊，听不懂。 就像我们那个中国人听外国话一样，一个字都听不懂，对不对？这个叫做生的，从流出乳，你这个，故愿这个乳呢，这从父出十二部经，这就出位。假使以华严大教，要是你二乘人，他是没得这个机，无机不受，弥漫辟地，全生如乳。这个叫做旁遣旁人呢、寄遣旁人，这个旁人啊。如果说我们这个讲这个《法华经》，特别这个譬喻品，是非常有意思的。你不能像法上会，就旁人呐、二人呐，那个有什么意思呢？那是无戏，那是戏论语。你看《法华经》，遣这个人，遣旁人，旁人是什么人？密遣二人，那是密遣的，那是什么人？那是影响众啊，义工如作啊。后来呢，这密遣二人，这个旁人对他不称机，密遣二人，说什么法？说除分法，就是修这个小乘人所修的四谛啊、十二因缘呐、卷出细论之分。此譬喻路也缘，说那个路也缘的说这个三乘，就是羊车、鹿车、牛车。说华严经他听不懂，三转法轮于大千他听得懂。为什么听得懂呢？因为他是众生莫在苦啊，他受苦不尽呐、你给我说那么多的深深道理不现实，我现在苦得了不得，我现在能够出苦，这对他的胃口啊。所以这个说小即信啊，既然信了他就接受，他就依教修行啊，依教修行他就转了，一教修行证了小乘果，就转凡成圣。转凡成圣在华严会上那是全生如乳，到了阿含会上呢，他证了小果了，对我们凡夫来说呢，他就成了圣人了。什么叫做圣人呢？他见理了正理了，各凡成圣，各凡成圣，从这个教位来讲呢，这叫做转乳为落，转乳为落，转乳为落啊。那个乳啊，牛奶啊，它要经过几次的提炼一次提炼成为酪。我记得我们现在的市场上有卖奶酪那就是经过那个牛奶提炼过的，加一次提炼再提炼一次的生酥反正这个东西我没大吃过，牛奶我是吃过的那个西藏那边讲的什么什么什么是酥油茶，恐怕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提炼过的。那生酥还有熟酥再提炼呢叫做提壶。提壶我以为那叫什么呢？叫什么那个巴特油那是最好的，这牛奶中最甜的最好的巴特油所以到了阿含会上呢转乳为落，故愿从十二部经 处九部修多罗，这就是第二位，落位。从这个阿含到了方等会上，这个心相体性除入无碍啊，譬如到了方等净明的诸经当中啊，就是宣扬大乘教，这次小乘二乘人到了这个时候呢，他闻大乘教都不棒啊，你说的你就是这骂他，他也能接受，都无所谓。人家有人成圣人嘛，不像凡夫，你骂我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不得了。这是圣人，就是这样子，你打他他也不还你手，圣人嘛他不会退堕的他也不会起恶造业，说他不妥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三藏教的时候已经断了见次烦恼，证得偏真的涅槃，取得了一日之价。这个一日日也是光明哦二乘人虽然没有证得究竟嘛，他还就是偏真之理嘛他也证得了，那就是圣人行三百由旬，如当所行是菩萨道。故得志气褒贬，如果要是没有断见思烦恼，他也不能够有这个基有这个善根的闻大乘教。如前不受劝勉你看看《法华经》要开宣显示都是先劝，后来盖劝盖两门都不成机。劝盖两门不成机，然后怎么办呢？舍己用车就这么来的。那么到了现在，到了方等会上也不棒了，他也不退了也不退了。如果退呢他这个没有退的机会在过去生中闻大退小以后呢，那个也是他记得那个呢，他没有证小果呢，所以他退的现在既然证了小果了，闻大也可以闻了有这个资格了有这个本钱了他还退到什么地方去呢证了小果就不会退的，他得了位不退了吗？就不会退过了。所以这个二乘人呢，久远以来从大通智正佛日月灯明光日月灯明佛，他那闻大呢就是闻这个大乘教也贺修贺不修发大乘菩萨心弄不下去了就退大了，一退下来呢，退下来不是他有个小果正好了以后退大的，没有正小果，像我们凡夫地上，就像我们现在听大乘法发心发菩萨心多得很呐你还没正果就这些个这是教理上的这些关门过节的地方呢要搞得清楚不搞不清楚你就都是糊里糊涂的，跟我一样所以到这个时候呢，既不退也不棒了心相体现既然勤证小果，故信大不虚。既然勤证小果，这个小果小教也是佛说的，没有骗我嘛所以除大乘教呢，他也不会骗的得涅槃价故，体热不嗔虽非己事而不遗谤，慈心纯属这个纯熟呢就是大乘的善根逐渐逐渐成熟了 就像个牛奶呀，才从牛肚子里像挤出来是生的，哎哎，再经过一次加工，哦，成了肉了，再一次加工呢，就成了生酥了。如从酪出生酥，这是五味。故愿从修多酪出方等教。这个五教啊，天台宗智者大师判这个五教五味，不是智者大师自己亲自想出来的说出来的，有经可凭的啊，有经可凭的。这叫做从修多罗啊，从十二部经上面呢，从十二部经出修多罗，就是从华严到这个无含。此处呢是从修多罗出方等经，这是第三位。底下长者自知将此不久，这一下譬什么？譬喻的是不入会众，时期领教为大菩萨说摩诃般若。既然领之众物，贯通法门，心明口辩，迷意目要，哎，但无论怎么说啊，你受佛的加倍也好，你听到佛说也好，现在把听得来的自己是一个二乘声闻啊，给菩萨说法，菩萨说法你也不是个录音机，不用心呐、你还从嘴里像说出来的，你不精心吗？那个说法也不是像我们猪嘴笨舌的啊，还有辩才无奈啊，那心里也清清楚楚才能说法的，心明口辩。所以到这个时候呢，他心里像对大乘教呢，他就起啊，起这个仰慕之心，这就是善根的逐渐逐渐成熟了啊。就像你这个牛乳的味道呢，又经过一次加工，给大乘菩萨转教，心明口辩，迷意目要，但恨住小非是己物，拓更开许，岂不落灾呢？这就是说这个二乘人到了般若会上，在这个心理状态，到这个时候呢，他就心里想着，哎，我这个小啊是不如人那个大好啊，这个心呢逐渐逐渐通泰啊，通泰，心逐渐开通了，成就大智啊，这个向大接受大教的志愿成熟了。这个叫做从生疏出于属疏，又加工了一次，这个味道呢就更加浓厚了。故愿从方等出摩诃般若，这就第四位。后来呢，到了临幼终时，而命其子，这是到了般若之后。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但一般讲呢，说般若经呢，说了二十二年，说了二十二年般若经以后呢，那就要进入法华涅槃时了，临命终时而命其子，譬如般若之后判天性，定父子，会散归一，福才于际，故法华教开权显实，开福之见，开福之见是真实相， 菩萨以往处声闻受记作法，系如来灭度而灭度之，这叫做从俗俗出于醍醐啊，又叫做从末后般若出大涅槃，这是第五位啊，这叫做四大弟子深得佛意，探领一化无畏之教，十众次第七闻出此，都是这儿来的啊。把这个文给大家念一念啊。底下这个今日世尊大富长者这是如来，我等皆是佛子，这是看不到了，今天就讲的这个。